悲伤，痛快去感动，生命给了什么，我就享受什么。每个人间烟火，全都不要错过，痛快去感受。笑与哭都值得用力气，温和泪都是该刀光几面的痕迹。很乐意，每段路都有陌生人同行，爱或伤害，都欢呼，都是活过的证据。 痛快去爱。 每个人间烟火全都美丽了我， 痛快去爱，痛快去痛，痛快去悲伤，痛快去感动，生命给了什么，我就享受什么。每个人间烟火全都不要错过， 痛快去 爱，痛快去痛， 知道你情深深冷的爱着天赋，哭抱住冷，为了何时满脸的

情记得那么深。 Merry Christmas to you， 我深爱的人。好了，整个冬天在你家门。偷偷看你的微博。

过绝望尽头，在用下每一刻，你是如此爱我，我会永远记得。突然间天上繁星都坠落，这是生命不能承受的重，最后的回忆是你微笑的面容，向我诉说你爱我到最后。